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子东老师。哎，你们这个礼拜都在香港？ 是啊， 我没在，今天一来把我给吓着了。嗯、海逸酒店呢，就咱们公司楼下 呀。对 哎呦，隔着几百米我就看见，真是大批警员荷枪实弹、嗯。然后一到跟前，我从来没见过那种路障啊，高的一个房子那么高。 哦、水马， 那叫水马、嗯。还有那个铁栏网都是两人高的、嗯。整个我说这酒店好像不能进了。 对，还不能进。 还有一些人拿着一个探头一样的东西，开过来一辆车呀。就在那个轮胎里边，哇家伙， 看你有没有放炸药啊！ 啊，我说这是造反了还是闹事儿啊？这是 我的那个后盖被打开了好几次，对，很远的地方被截下、 啊。你今天来 截下，路上很远就截下，然后就是说叫我到后面去把那个后舱打开。我在里面很乱嘛，不好意思，嗯、打开了以后翻半天，里边还有一盒木盒、嗯。 对对对，啊， 以为是什么事情？ 龙虎豹，咱们大学教授还在车里放这个？ 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盒书啊？这个书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是夹的什么 啊？夹的什么东西？ 我今天下午也是嘛，不，刚刚下去想喝杯咖啡嘛，那些警员问说，哎呀，对不起，聊一下，他们认了我，你想去干什么？我说我去喝杯咖啡，他说哎呀今天最好别在这喝，我让他们给这个酒店倒米。 没事，不过我去就没事，这主要就是因为文道，香港警察都认识他。 没有没有，我去买个三明治、嗯、要过探测器，把所有东西都掏出来，为了买个三明治。 对， 他们说了，江泽民主席当初住这里都没有这样戒备的。 对， 这次真是这个如临大敌啊！ 对，真是如临大敌。 主要因为是你们要游行嘛？ 什么叫 文道兄 要游行？ 他最多是夹在旁边摇旗呐喊。 录完节目之后，你们的这个行动计划，你说一说，我好及时通知警方。 没事，我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去看一些朋友了，有些非洲来的，跟这个旧金山来的一些的学生， 非洲愤青。 对啊，去看望一下 造反派朋友们， 国际造反派们。 你们准备这次干些什么呢？ 这是没什么，就大家像嘉年华一样很愉快啊！你没看到我们昨天那个游行场面是很快乐的一件事。那么今天 还没什么，哭了那些警察了。 对啊，明天呢就是主要的大游行了，明天是大游行，十八号还有一场大游行。但是问题是这几天大家在想的就是有没有一些大伙不认识的人，像这回这些海外友人啊，嗯，都是跟香港的机构对是联络开的啊，但是有一些组织啊。是你没办法联络上的，嗯，那是主要是一批欧洲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而且这里面分两党，哦、有一党呢就是穿黑衣服出现，黑色是无政府主义的颜色，要注意这个。 哎，我们今天都是啊，不过我们 对 表面黑实际红啊， 对， 表面无政府主义，实际非常忠于 共产主义，啊、对， 要 这没听过红旗黑旗嘛，这叫做 那么这有批黑旗分子要来，黑旗分子分两股。这两股啊， 搞得清楚吗？非旗还是两股？ 真的，这里面很重要。 一股是青帮，一股是红帮。 有一股啊特别厉害，有一股、啊、是玩游戏的。什么叫玩游戏？有一股是专门针对这些可恨的跨国企业 ，Nike 啊、麦当劳啊、Starbucks 啊这些连锁店，他怎么针对呢？就是他鼓励他的成员。去用石头或者任何的去攻击这些商 店，那不是恐怖，那暴力行动嘛？ 对，就是打破他们玻璃，然后每打烂一个玻璃呢，每人就可以再有个网上计分表，有300分。 糟糕了， 哎呦，拿这个变成玩了。 哎，对， 你知道这个事吗？所以香港人呢，这段时间在质疑啊，嗯，说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么个会啊？你知道给香港带来的麻烦到什么程度啊？ 说是店铺的生意减了30%， 店铺还在小事了。这个湾仔这一带呢，公司啊。那些办公楼啊，要转到郊区去办公， 对， 不准开办公楼了， 办公室 你要租临时办公室，然后学校全停课，连大埔的学校都停课，那隔了几十公里以外的学校都停课， 那学生们该支持世贸啊， 对，学生很支持啊，很爽， 最好藏了这，很多香港市民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们要开这么一个会，然后就他们来做工作，说世界贸易这个组织呢，对香港有很多好处的。这个会呢，全世界是轮着开的，意思是轮着倒霉的。 才不是，我跟你说，这开玩笑、嗯、啊！这是香港自己争取的 啊、哦，争取的， 争取的，这不是一个轮着开吗？他是这样，他是当年呢，他们在墨西哥的坎昆开这个会， 哎呦，我去过，哎呦， 你去过坎昆，好地方 是吧？世界一流沙滩， 他们都挑好地方开会， 对，就那回会开坏了，我跟你说。 白色的沙滩， 对，就那回会呢，大伙就闹翻了嘛，就那回会还不成、哦，所以才要在香港再开。说当时呢，就香港的这个财政叫唐英年就主动争取，下回这哎呀这坎昆好地方啊，下回不如来香港我们做做小东如何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说，然后呢，其实全世界都怕了，为什么呢？因为99年西雅图那时候开始闹得很厉害， 对对， 这些来示威的人有两个目的。 我三个目的，严格讲，第一个目的是传统，像我们这样示威游行，就是要向这些政府代表们 表示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抗议， 对施加压力。嗯，第二种呢是要想阻止你这个会议的进行，你这会开不成哦， 那么厉害， 那个就厉害。 他不是表达一下反对态度， 他就是不让你开， 他就是让你开不成。 对，你开不成会，你要谈的事儿就谈不成。谈不成的话，那么对这个世界弱小国家 地方保护主义也弱国保护的好， 就能够保护的好。 他有什么招能让会开不成呢？ 太多招。你没看到这几年这种什么世贸啊，什么 G8 啊， IMF 啊，世界银行，你们发现现在开会专门找那些特别小的小镇，就是那种特偏僻 山上的一个城堡之类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要是大城的话，这些示威人士涌过来就阻挡你门口，然后打烂东西啊什么，让你这个人进不去。 还有最简单的，他只要打个电话说你那个大楼里边有一个塑料包 炸弹 在几层，这个塑料包可能是一个什么气体，你这个大楼你还敢开会吗？ 就疏散。 你然后你去找那个塑料包，等找出来里边一包巧克力，对不对？ 说 Hello 你好吗？这样子 之类， 这以前 对不对？他这样多弄几个，你像你这个会该怎么开？ 而且我也看到新闻了，这家伙天下闻名遐迩的韩国农民，你看这， 对， 说韩农杀到。警方如临大敌， 对， 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爆破之后，最厉害的就是韩农了。 对，韩农自焚了，韩农真猛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到这个韩农自焚了，我觉得香港传媒啊很没良心。 怎么讲？ 片面报道。 对，就是过去几个一个多月来，天天就在讲这个南韩农民怎么样，韩国农民怎么会自焚，怎么样可怕，怎么样香港这下完了，那么都是看热闹看戏，就不断丑化他们，但是他们很少去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韩农为什么这么苦？ 对，他为什么要自焚？你想想看什么叫自焚呢？抗议示威有很多形式，抗议示威是为了要给你压力，给你压力逼你跟我谈判，但是你想想看，我人都烧死了你还怎么跟我谈？换句话说，自焚是一种终极的抗议，就是说我以死明志， 以死抗争。 对， 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点民族性的差异。说中国真的即使到了逼到中国农民，其实你说比韩国农民总体来说还要苦吧？ 对， 你说中国农民苦到怎么样？你说会自焚吗？ 中国农民 最多就抢粮店了。 这个大陆这农民，他要来香港啊，他要杀到，他要不就杀不到香港，他根本没钱。杀到香港就是扑向商品购物的百货商场， 自由行了就变成 先富起来的人啊， 就做大福啊，周生生先去。 对。所以你想看这自焚的人，像以前越战的时候，不是有个越南的和尚自焚抗议吗？ 是， 那是很有名的一张画面嘛。自焚就是一种终极的，就是说我已经把我自己放到一个绝对的道德高地，我连死都能， 对，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你我就把你放在一个绝对的， 连死都不怕，民不畏死， 对， 奈何以死？ 对，然后而且我要把对手放在一个绝对受谴责的位置，所以这个一个人自焚呢，他要勾起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同情心，还要让我们所有人去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 你说被逼到绝路？ 你说这个受谴责的位置也要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基础。如果倒过来讲，你自焚，他说你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什么什么，你是暴民捣乱，那他一点都没有道德谴责基础。 对，没错，所以呢，这 对不对？ 这 个世界上，他很快把它转成什么样的人可以这个用这种行动来抗议我们什么什么的？那马上完蛋。 所以世界上呢，本来最强有力的这种道德抗议的形式，落到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还是完蛋。 也不一定是中国了，我只是也不一定是 中国。那你们倒说说，那么为什么搞到要自焚呢？ 道理很简单，就是韩国是这样，他向来呢，他的农民啊，就是小农为主，跟中国一样，他是小农夫。那么他加入世贸之后呢，韩国就加入世贸的条款，就答应他的农产品市场要开放。开放呢， 而且政府不大能够补贴了， 不能够再补贴自己的农民了，因为过去政府是会补贴这些农民的。那么现在不，一方面不能补贴，二方面开放市场，而外头来的那些米啊什么， 便宜 的多，比他们自己的要便宜的多，所以他们东西再也卖不出去，很多人就欠下巨债，那么真的是走上绝路。但是现在问题是，这跟世贸有什么关系？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外头的东西那么便宜呢？这要考究了。比如说像欧洲，欧洲欧盟出产的农产品啊，那么还有某些的农业出产过的农产品很便宜，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国家补贴，就等于是国家贴钱去让这些农民的农产品价格能够低， 那么你想想看，对韩国来讲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就我自己不能补贴我的农民， 对， 你的农民倒能补贴，所以你的东西比我的农民的东西便宜，我的人就只买你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种不公平，就是像美国，美国就说明他不补贴，他说我现在不补贴农民了，我要尽量压低，但是要搞清楚，有一些东西你不知道，真不知道那叫不叫补贴。我举个例子，像咱中国农民啊，咱中国农民，这个很多地方的这个路很不好，村子里头对不对？水也去不到，电也可能有问题， 各种各样的那个款啊、税啊，征农民， 对，这基础建设不行。但你看美国不一样。美国政府给你哪再偏僻的农村，一条漂亮的大马路、高速公路修进去，电啊、水啊都有，这基础建设好，你的农产品出去出得快， 对， 这算不算补贴呢？ 就是在一个国家里边都很难做到公平竞争，你况且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机制，那个不公平因素就太多了。这个当然学术上可以有很多争论， 对， 但是那些激烈的抗议是。 对吧？但是说，我现在觉得公平啊，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公平都是争取来的，你争取才可能有，你要不争取有都没有。当然你要争取，每个人都打着说我要公平，可我现在慢慢看透这个公平的真相，没有公平。你看事后的结果，好多起事件哈，就是什么呢？公平这件事儿是争取来的，你争取你就有公平， 对， 你不争取没有什么公平，没有谁会主动的考虑。 你知道男人的，不说男人，成年人的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你只要看武侠小说就知道。我们一直以为武侠小说的侠是什么扶梁除恶， 啊， 什么劫富济贫， 正义拔刀相助。 其实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武侠小说里最多一种镜头就是说，梁文道武功很高，啊，这个耍的全场的人都呆掉，可是旁边有一个相貌一点都不显眼的这个一个老头啊，就姓窦的一个老头在那里，这个梁文道一巴掌过去，赶紧自己后退三步，知道碰到高手了，啊，然后他这个一巴掌过去，他的衣服已经烂了，就是说在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境界，就是说对面不一定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敌人，但是你会一下子知道他比你高很多。就是世界上有一些东西它是有高下的，是可以学的，是可以有终极的比赛的，是有一个公正，这个就是成年人的梦啊。因为在现实当中你去问哪一个局长私下里会说部长行吗？哪一个作家会真的佩服另外一个得奖的人呢？哪一个导演会真的佩服另外一个的赚钱的一个什么什么人吗？所以你不参加 game 之霸，参加了给每个人心里都不得， 都要分高下， 都怨，然后他们都盼望有这么一个境界，说我真的来武功，我只要赖得好，人家就会服我。没有，这是个梦想。 哎呀，我看到的是更实在的打工仔的这个体验到的问题，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 会吵， 你得表示。你像哎，我有的朋友就讲啊，就是说你看哈，为什么说没有公平呢？比如说你说我应该多挣钱，可是啊，那你应该多挣钱，比如说你是搞设计的哈，那人家制作的也付出了呀，人家搞采购的也付出了呀，所以你说没有一个什么公平，但是区别在于哪儿？你往往看到你去争取了， 对， 争取当然有风险，这你要衡量清楚，但是争取了你才有可能有你的公平，你不发出呼吁，没有你的声音，可能没有人，永远没人理 你。 你 在凤凰的体会吗？ 没有，凤凰对我很好了。 这是中国很多专业人士的小缩影。 我从来不争取，但凤凰的领导就主动问，哎呀，咱们对待文涛太不公平了，多给点， 直接讨个东北老婆， 千恩万谢，千恩万谢，凤凰万岁，比世茂强多了，凤凰。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关于公平的问题探讨可以告一段落，不要人身攻击啊。这个 关于世茂的问题还在继续，我告诉你一个小花絮。他那个湾仔那个展览中心附近有一条街呢，都是装修的东西的。他们呢就担心呢，这些游行的人呢要有工具嘛。那香港呢不像法国巴黎，地上没有那么多好卷的石头，但是他们担心一个东西，是水路管，就那个自来水管呐、短的一截啊，这个东西打了砸了那是非常有效的， 很好用的。 结果他们事先记者就去问湾仔那条路上的这些五金铺，说如果到了那天有这些游行分子到你们这里来买这些管子， 你们卖不卖啊？嗯哼哼，店铺的主人就说，那我们照卖啊，心中暗喜的，心中暗喜，对不对？ 生意多赚点， 生意多好。 对呀、啊， 除非警察要我们关门，我们没办法，否则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卖给他们啊。 说得好， 对不对？ 说得好，这就是世贸的精神，我跟你讲。 听懂了吧？ 这个什么？ 世贸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嘛，世贸就是一个。我哪管你别的东西啊，比如世贸里面的 达到什么坏的效果，那我不管， 我不管。世贸组织的现在总干事前上个月来香港会见这些 NGO 这些民间的团体，大家跟他抗议说世贸太不公平了，这个财富分配有问题。因为世贸成立十年以来啊，全世界的贫富差距是拉大了一倍。 那是世贸造成的吗？ 有迹象，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然后大家就问他，那他的答案是什么？说世贸不关心这个，我们只关心创造财富，不关心怎么分配财富。然后你跟他谈所有公平贸易啊，谈什么，很多这些世贸里面支持世贸一些经济学家就会说，你别跟我说这些政治的，分配财富你人穷你饿死那是政治问题，我们只管经济问题。同样的，你这个商店老板，你卖东西给 示威者，我遵守法令， 对、哎、打砸抢行吗？为什么不行？我管你那干嘛？我遵守法律，我没有说法律不说我不准卖东西啊。 我怎么知道他拿出去是砸东西 啊？这 他说他家里的自来水管坏了。 对， 你看明白了没有？ 对、啊。不过文道，正巧你在这儿，我倒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咱们谈到的问题都跟国内形势息息相关，嗯、你知道吗？一方面，你看公平，现在中国社会里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公平。嗯。最近还有一个课题，你老游行啊。而且这次世贸这个爆裂型的这个游行分子都来了， 全世界游行者。 网上前一阵也在大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愤青啊。啊，你算是典型的愤青了吧？ 我当然不算了。 啊，你还不算？ 我觉得我不 算，那谁算？ 我觉得愤青的，我理解的愤青的思路跟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就是 你理解什么叫愤青啊？ 比如说我觉得很多我认识一些叫被认为是愤青的朋友啊，他们基本上我觉得是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嗯，那么很讨厌美国，嗯，很讨厌你讲自由啊民主啊日本这样子。那么第一，我不是一个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嗯，我这一点就跟他们很不一样了。 但是你反资本主义。 对，我怀疑资本主义，我反强权，然后我亲左倾啊，但是同时我也肯定很多自由主义的价值啊。就我觉得这方面跟他们很不一样。第二个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他们没什么行动嘛，这可能是因为国内的情况，内地的情况， 但是他们 没什么行动，他们就顶多在网上面骂人骂得很狠。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就看问题比较肤浅，我比较不关心他们主持什么观点。我脑子里愤青的形象就是他的表现形式，他的语言，他在网上骂人的那个话，感觉他脾气很不好。 我就如此。 但我感觉我是愤青啊，虽然我不应该是啊。对，我觉得愤青的要害是啊，愤怒青年嘛啊，就是说他一直保持着青年人对社会的这种价值观，他希望， 对对对对， 他明知道这些事情到了外面是不能实现，嗯，可他还直直的追求他这个青年人的想法，嗯，而且他一看到不顺眼的事情他就愤怒，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嗯，在某种意义上，很多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你在这节目里你怎么那么英文说 stubborn 啊，嗯，就是你怎么那么顽固的要坚持，嗯，你明明知道你这已经行不通了，你该拐弯了，嗯，你该知趣了，怎么？但我像我干什么要知趣？我觉得不对的，我就说，要么我不说话。嗯， 所以徐老师还是文革培养出来的老愤青。 不，我觉得就是说，我当然知道了，到了一定年龄再做愤青是很难为情的事情了。他们说三十岁要没有感情是不对的，要是40岁还只有感情的话，那就是啊很可笑的，诸如此类这样的话很多了。但是我觉得愤青的核心是理想主义， 对， 啊，是不对社会妥协，嗯，是不油滑，不势利，嗯，所以你表面的缺，我觉得缺点是表面的，比方说语言暴力，嗯，是表面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嗯，这只是在中国大陆一个特定情况下，嗯，广义的来讲，法国60年代的运动也是愤青啊， 对，当然， 俄罗斯革命也是愤青，中国多少年来的革命，10年的左派传统都是愤青， 我赞成，但是我 巴金就是老， 我听你说到这儿啊，我也算明白我跟你的区别了，我呀，看来还是这个表里不如一，我骨子里要照你这么说，那也是愤青。但是呢，我外表上啊是个奴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这是最高境界。 在人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个咱那表里不如一，不值得仿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 但是 刚才文道以这个愤青大佬的语气说，好，文道就把你列为愤青了，终于准许我加入你们愤青， 无意无意当中把你泄露了他的内心 身份感，身份感， 身份认同。 因为我觉得愤青还有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很多有时候我接触一些被人认为是愤青的言论，我觉得他们不像愤青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他实际上是觉得人家不够愤青。 因为你觉得你说的很对，愤青是青年，青年的特征在哪？就是永远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或者相信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 而且呢，他这个相信是以不相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对， 他说我不相信，那个其实就是表达的我要相信 拒绝现在这个世界。 那格瓦拉算不算是这个？ 当然是、 啊、但是他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啊。 那当然了， 愤青问题本来是 问题啊。但是问题是我现在看到有些言论，就是他不让我觉得他们在相信，想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反而只是什么呢？所有人想努力做一个更好的事情出来，他们就怀疑，他们说你这有什么企图？他们那种是犬儒，就是所有事情都怀疑，所有事情都否定。但是你看，比如说这几天来香港这帮年轻人，像我晚上可能会见几个那些美国来的大学生，那些人是来干嘛的？那些人比如说努力打工存钱，人家存好钱， 自费跑到这里来。 对，人家存钱是去玩，对不对？去买东西，大学生打工，他不，他打了工，存了钱呢，平常捐钱，到了这时候呢，就辛辛苦苦攒机票来香港，去专门来给你游行。游行为的是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